喂， 嗨， 我刚刚看到你的讯息了，怎么啦？心情不太好啊？ 有点糟。 那你要不要跟我说说看呢？ 算了吧，不说了，有点累了。 那早点休息，晚安。是不是有些话不知道该向谁说呢？ 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记得打开世新电台 FM88.1。 无论你是心情愉悦，或是满腹苦水， 都让 Listen to 的 Cindy 惠田 来陪伴你的 Sunday Night。 欢迎收听 Listen to 第29集，我是惠田， 我是 Cindy， 晚安。 来到12月中了， 没错。应该大家都有感受到开始在银色圣诞节气氛了吧，都12月中了，它的气氛应该更为明显了吧， 而且会更冷， 真的有可能哦，有可能会更冷。那么开场预告一下，我们这一集呢就是一集预录的节目，我们现在录音的此时此刻呢是11月中底，对，11月20几号，对，这就是一集预录的节目。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这么提早这么多来录这一集节目呢？自首啦。 虽然平时录音也算是预录，但是就是前几天啦，然后这一次前了快半个月。 差不多。 是，我要自首是因为我啦，我是你知道那颗老鼠屎这样。 对，你做了什么呢？ 我要去见我老公啦。没有啦，其实在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已经见完我老公了。那是因为想说都回到马来西亚了，回到吉隆坡没有理由过家门而不入，知道吧？ 我可以理解。 所以呢我就又买了一张机票，从首都吉隆坡飞回槟城，然后待个几天。所以在这一集节目播出的时候，甚至是原本录音的时候，我是人不在台湾的。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提早这么多的先来把这一集节目录好。那么虽然说呢这一集是惠田翘班，不过其实我还蛮支持他这么做的啦，因为啊就是我相信有在追星的人都可以理解，就是当眼前在机会在你眼前的时候，你不把握什么时候才把握呢？ 而且我要去的不是演唱会哦， 是那种近距离的 见面会嘛，然后是抽到免费的票，我还不给他去报这样。 对，这种的要我也去啦。 但我其实是有理智在线的，我在抽之前是有先去确认一下机票的额度，如果真的太贵的话，我也没有打算要做这件事，所以是有确认过机票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然后我就先转后座。我是先买了机票，决定要回去之后才跟 Cindy 说，那个其实我有需要请假。 没错。那其实我听到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哦，还好啊，就是正常啦，因为如果是我，我觉得我也会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而且都已经回家了，他平常一个人待在台湾，我相信他一定也很想家。 我超想家的啊，就是过节大家都回家，我就一个人在空城在台北这样。就是我终于回家了，就让我放久一点的假吧，我相信大家也会原谅我这一次的翘班的，对吧？ 这问题你就不能问我啦，这你就要到自己好好到 IG 上面去请罪咯。 我相信 Cindy 也会原谅我的。 我可没有说我要原谅你。 那你就是从来没有怪过我啦。 算了，看在你这么开心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谢谢大家啦。那聊到这边呢，先打住。关于心情的部分呢，我们就留到心情温度计再来跟大家聊咯。 不要走开哦。生气了，该怎么办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来到心情温度计，既然是预录的节目，我们又要来猜一下自己的心情啦。不知道我猜的到底准不准，因为我现在对于那个时候的计划也就只有在看班表这样子的计划，然后其他的东西我也没有什么依据，所以真的就是纯粹的猜测。 因为距离12月15号就是播出的当天真的还有一点远啦。 对，就是还有一点时间。 是， 那么既然我们听节目的这个当下是12月中，那么代表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台湾总统大选的日子。然后如果有在认真 follow 我们的大家应该都会知道我是在电视台打工的。 是， 对，电视台在这样子的日子里啊总是特别的忙碌、 了解。 对，我们会有很多关于总统大选的专题或者是一些影片要处理。对，所以我相信是特别忙碌的，然后听一些前辈啊还有主管跟我们讲的内容也是跟我们说，就是过了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们要绷紧神经，可能会很忙。然后在11月就是最近，然后就是我录音的当下，我们这时候在给班表，然后也是各种的主管就是要求我们可以上班你就尽量排班，班都排得满满满的，想必啊这段时间的我一定非常的忙，我个人的猜测啦。 但我相信他也是对你一种经验上的累积吧。 这个我也容易，就是我们在才刚进入社会没多久，然后就开始遇到像这样子的场面，我觉得一定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同的经验。那么不过除了忙碌以外啊，我觉得自己还会有一种对接下来的期待 啊， 因为再过十天就是我最喜欢的圣诞节啦。 是的， 因为现在12月嘛，所以基本上应该走在路上，不管是店家不管是餐厅还是哪里，可能都会有非常浓厚的圣诞节的气氛。那么虽然圣诞节的当日我还是要上班上班上班，不过啊下一个周末就是下个礼拜天，我前男友会上来台北和我一起过圣诞节哦。有什么事可以比和喜欢的人一起过圣诞节还要更令人开心的呢？ 我的荧幕怎么突然间一片白啦，我是不是瞎掉啦？ 哪里来的荧幕啊？你在听广播耶，姐姐。 不是啊，因为我现在有看稿嘛，对不对？ 我不管啊。 好啦，大家想必也是为了一嘴的狗粮啦。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么过了今天以后啊，下礼拜就是我个人最期待的圣诞周末。那么节目的内容呢也会是我预告了好久好久的圣诞节特辑， 是他最喜欢的那一种。 真的，那你们的圣诞节有怎样的打算呢？是要去吃个圣诞大餐，还是说逛逛街感受一下大街小巷的圣诞气氛，还是干脆就躲在被窝里度过温暖舒适的一夜呢？不管你想要怎么样去度过你的圣诞节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那其实讲到我的心情嘛，不用猜我都知道，我一定是开心到你知道飞上天，然后就是各种报应公主换我当的那一种，你知道？ 对， 因为我一定会沉浸在见到我男人的各种快乐啊，就像我当初二月的时候，我在情人节当天2月14号，这个一定要搬出来炫耀一下，我去看了他的演唱会，我回来足足开心了3个月，就是一种你们怎么样都好，要对世界各种包容，超级不容易生气的那一种。 在情人节当天的演唱会，这个是比任何约会都还要浪漫的。 对呀、就是当天大家都不需要男朋友老公的，你知道吗？大家只需要林俊杰。 真的， 而且这一次的见面会其实人数更少，距离更近，可想而知我就是会更嗨啊。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上次参加的新的演唱会就是不是在男友学校的那一场，是自己买票进去的那一场，那个也是人数少然后距离近的演唱会，那种演唱会真的太完美了， 他回来就是一个花痴样。当然我现在没有办法保证我正式回到录音室之后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我相信我一定会是很开心的。那接下来我就要继续自肥咯。 行， 来一首林俊杰的歌。 OK， 虽然他不是大热门，也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是这是一首他完全为歌迷量身定做的歌，因为那时候觉得发了一首《西界》然后开始红起来，可是一直陪着他的歌迷啊都没有一首歌，所以就写了这样的一首《不流泪的机场》， 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吧。

刚刚听过的那首歌是林俊杰的《不流泪的机场》， 撒花。 对，这首歌，其实我真的没听过， 但是不是很好听呢？ 还不错啦，还不错哦。 因为是我老公啊，必须要是120分，好不好？ 来到今天的心情听看听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小说吗？ 小说、电影，它风靡全球，你们一定听过， 一定听过，我保证，一定真的 保证。有听过 Twilight 吧？ 嗯哼， 暮光之城。 但我要先自首，我只是曾听过。 哦，所以你没看过？ 我没看过。 Oh, really？ 嗯。 哦，好，那没关系。我们今天一起透过心情听看听来认识一下这部作品吧。 嗯哼， 暮光之城它的系列小说是史蒂芬妮·梅尔的作品。然后整个系列之中呢，总共有四本小说。他第一本小说是在2005年出版的，其实历史是有一点悠久了。 我们那时候应该还在国小， 对，我记得是国小， 国小。嗯。 然后2008年的时候，第一部的翻拍电影《暮光之城：无惧的爱》就上映了， 一样还是在小学。 有这时候还是小学吗？ 小学，小 四。1998啊，对，还是小学，那时候超小的。然后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呢，是成为了风靡一时的大作，然后同时是让电影的男女主角罗伯·派丁森还有克里斯汀·史都华迅速走红。这个的故事内容呢，是吸血鬼与人类的禁忌之爱，带人们走入了我们想象中的吸血鬼的世界。那冰冷嗜血的吸血鬼在电影当中却是帅气又专情的暖男，那时候啊，是勾起了当时的年轻女性观众对爱情的美丽幻想哦。 故事呢，要从女主角贝拉搬家到福克斯小镇呢开始说起。贝拉在父母离婚之后呢，跟着父亲搬到了总是阴雨连绵的福克镇小镇居住，那也转学到了当地的高中。在那里，贝拉遇上了神秘的酷人一家人。这家人啊，很奇怪，就是五六个人都是表兄弟姐妹，出入的时候呢，总是聚在一块，也不太和其他人来往。还很吸引人的一点呢，是这一家人个个都是男的帅，女的美啊。见到爱德华呢，酷伦的那一刻，贝拉无法控制自己，被他给吸引住了。而是因为贝拉这个女孩似乎是有点特别的，爱德华也注意到她了。贝拉哪里特别了呢？每个吸血鬼都有一个自己的特殊功能，爱德华的特殊功能呢是读心，他可以在特定范围内隔空听见他人的心声，唯独贝拉的内心他一直都无法参透。这两人对彼此的吸引呢，让两个人越走越近了，最后终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一次次和爱德华的相处下，贝拉是拆出了库伦一家的身份。原先库伦家族的人非常担心他们的身份会曝光，除了会让人类们相当害怕以外，让人类知道吸血鬼存在的这件事情呢，也是吸血鬼族中一个极有声望的大家族佛杜里家族所不允许的。为了和贝拉可以一直在一起呢，库伦家族承诺会尽早的将贝拉也变成吸血鬼。 那虽然贝拉和爱德华两人是在一起了，但还是不要忘记吸血鬼和人类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对于吸血鬼来说，人类就是食物，贝拉体内所流着的鲜血对于库伦家族来说更是诱惑。虽然库伦家族是吸血鬼群中的素食主义者，意思就是他们只会吸取动物的鲜血来填饱肚子，但是当人类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还是会显露出对人血的渴望。旁人如此，更不要说总是跟在贝拉身边的爱德华了。除了对贝拉鲜血的渴望外，身边也不是都没有危机的，吸血鬼界也是有坏人的。一个名叫詹姆斯的流浪吸血鬼看上了贝拉，对他的鲜血极为渴望，因此他千方百计地想要靠近贝拉，取了他的小命。幸好贝拉有库伦一家的保护，吸血鬼们都有着极为强大的力量，可以轻易地把车啊、墙壁的都打坏。他们也有着很快的速度，跑起来像风一样。贝拉有着库伦一家人的保护，可以说是非常安全的。虽然说贝拉人是安全了，但这一次被攻击的经验却也让爱德华意识到自己在他的身边就会为他带来许多危险， 也许今天他有能力可以守护住贝拉，但如果哪一天坏人在他不在的时候前来袭击的话呢？如果这一次真的让詹姆斯给得手了呢？他无法想象这些事情的后果，更无法承受失去贝拉的心痛，因此他决定要离开贝拉的身边。在一个同样阴雨绵绵的早晨，库伦一家人悄悄地离开了福克斯镇。爱德华给贝拉留下了一封分手的字条，接着便音讯全无。 贝拉收到这封讯息的时候呢，整个人都崩溃了。好长一段时间，他都只是呆呆地坐在房间的窗边，想着他和爱德华在一起的每一个画面，想念着爱德华在身边时的每一分每一秒，眼泪无法抑制地流下来，整个人也憔悴了许多。贝拉的父亲查理看到贝拉变成了这个样子呢，他对爱德华的不告而别感到非常的愤怒，也不能接受一个外来的小伙子竟然害自己的女儿如此的崩溃。伤心又寂寞的贝拉让身边的人都非常不舍，包含贝拉的童年玩伴雅各。雅各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是个帅气的暖男，同时也因为和贝拉是旧相识，让查理非常的放心。查理也一直觉得贝拉应该要选择雅各而不是爱德华。经过这一次的事件之后呢，他的想法更是坚定了下来。在雅各的陪伴下，贝拉的心情有慢慢的变好，却还是无法控制的想念着爱德华。 某一次，贝拉忽然发现，只要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自己就可以感受到爱德华的存在，可以感觉到他在身边，甚至是看到他的幻影，听见他的声音。为了让自己可以更常见到爱德华的幻影，他不惜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有一次，贝拉去了海边，从岸上一跃而下，身在远方的爱德华知道了这件事，伤心地以为贝拉就这样死掉了。贝拉死了，他也就没有了活下去的意义，因此他决定要自杀。他去到了佛杜里家族的地盘，选了一个人潮众多的地方，想要在那个地方让自己暴露在阳光下。吸血鬼一旦暴露在阳光下，全身会如钻石一般闪闪发光，无论怎么看都是异于常人的模样，无非就是在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吸血鬼身份。而这件事情是佛杜里家族所不允许的，如果有吸血鬼做了这样的事情，佛杜里家族会将他囚禁并且处死。 爱德华魂不守舍地去到了意大利，一如自己所计划地走在人潮众多的大街上。就在他要走到阳光下的时候呢，贝拉冲出来了。原来他收到爱德华的姐姐爱丽丝的通知，说爱德华失踪了，他就拜托爱丽丝运用了他的能力预知未来，找到了爱德华。历经一番辛苦呢，总算是救下了爱德华的命。度过这一场危机之后呢，这两人的日子啊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哦。西雅图一带地区呢发生了多起吸血鬼杀人事件，桩桩件件的手段呢都非常非常的凶残。这是在第一集中出现的恶棍吸血鬼詹姆斯的女朋友维多利亚，她在西雅图呢组建了一支新生吸血鬼大军。新生吸血鬼呢，比起一般吸血鬼还要更有力量，同时对鲜血也更为渴望，是吸血鬼当中的危险分子。 维多利亚为了替死去的詹姆斯报仇，组建了这一支危险的吸血鬼大队，最终目标啊，就是爱德华的人类女友贝拉。被这么一群危险的人给盯上了，贝拉自身难保。为了保护贝拉，爱德华不惜和长期与吸血鬼为敌的狼人一族合作。而这群带头的狼人正是贝拉的青梅竹马，就是雅各。第三集中有很大的篇幅在讲述贝拉、爱德华和雅各之间的三角恋情。贝拉和爱德华确实彼此相爱，但是爱德华一直很犹豫。身为吸血鬼的自己会看着身为人类的贝拉一天天的老去，直到他离开人世。要想和他永远在一起，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贝拉也变成吸血鬼。这件事情尽管贝拉自己非常愿意，爱德华的心中却是不愿意这么做的。 另一方面呢，深爱着贝拉的雅各一直觉得爱德华和他的吸血鬼伙伴们都是邪恶的，会无限的去伤害他人，他们甚至不算不上一条生命。和爱德华比起来呢，雅各觉得自己更能给贝拉幸福，因此处处与爱德华为敌。 平时针锋相对的两人呢，在贝拉真正遇上危机的时候，却能和好的携手合作。雅各号召了所有狼族的朋友和库伦一家轮班保护贝拉的安全，而库伦家族基于对吸血鬼习性的熟悉，更能想出好的作战策略来对抗敌人。幸好最后贝拉还是安全的活了下来。经过多次的危机呢，爱德华终于下定决心要和贝拉真正的携手一生。他决定在贝拉高中毕业之后呢，就马上的和他结婚，并且在之后找一个适合的时机将他转变为吸血鬼。 婚后的两人过得很快乐，婚礼上众多亲朋好友都出席祝福两人的幸福，包含雅各。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孩披上了嫁纱，他的心里虽然有点难过，但却也是真心的祝福她。婚礼过后，两人去到了遥远的地方度蜜月，在那边他们尝试了许多从前爱德华为了保护贝拉而没有做的事情，也一起享受了婚后的两人甜蜜时光。这段销魂的日子过得很惬意，但是很快的贝拉感受到身体出了状况，她常常上吐下泻，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对，她就是怀上了爱德华的孩子。这个孩子是人类和吸血鬼的混血，体内流着一半人类的血液，却也混合着吸血鬼的毒液。这个孩子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怀孕一个月的贝拉肚子看起来却已经有五个月那么大了。 不止如此哦，这个在贝拉体内茁壮着的小生命呢，非常快速地吸取着贝拉的精力，让他瞬间变得骨瘦如柴。爱德华看在眼里呢，非常非常的心疼，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贝拉生这个孩子的过程一定会非常辛苦，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想到这里，爱德华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起初他也非常反对贝拉生下孩子，因为在他的心里啊，贝拉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为母则强嘛，血脉相连的情感让贝拉无法放弃这个孩子。为了生与不生的话题，贝拉多次和爱德华起了争执。固执的他甚至对爱德华说，不论他想不想要，喜不喜欢这个孩子，他拼死也会保孩子的平安诞生。 见到自己妻子的决心，爱德华也只能妥协。他和库伦家族的大家长卡莱尔讨论应该要如何让贝拉母子平安。他们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当贝拉平安生下孩子，如果有生命危险的时候，立刻就把爱德华体内的吸血鬼毒液注射进贝拉的体内，在生死的那瞬间，立刻就将贝拉转变为吸血鬼。而一切就如他们所预料的，贝拉的孩子在怀孕三个月后就准备出生。而生产的过程，贝拉惨痛异常，这个充满魔力的宝宝让贝拉几乎用尽所有的体力，流干所有的鲜血。幸好爱德华一家有事先准备好，顺利让孩子出生，并且在最后一刹那让贝拉的外表年龄永远的停在这18岁的年龄。 生产过后呢，被注射了毒液的贝拉睡了好久好久，平静的睡容，没有起伏的胸膛，让人严重怀疑他究竟有没有挺过那一关呢。十天后，贝拉终于睁开了双眼，那双眼睛不再是人类时代的深褐色，而是变成了吸血鬼的鲜红色，他变成和爱德华一样的人了。贝拉生下了一个女儿，叫做瑞尼斯梅。这个孩子天生就有着许多的天赋，他能够和他人交流内心，还能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上自己。这个孩子的生长啊，也非常的迅速，短短几个月呢，该是襁褓婴儿的他，却已经长成一个10岁女孩的模样了。 瑞尼斯梅的存在传到了佛杜里家族的耳中，佛杜里家族以为爱德华和贝拉打破了吸血鬼的禁忌，那就是不能生小孩。吸血鬼和吸血鬼所产下的孩子被称为不朽孩童，他们有着强大的力量，嗜血，不通人情，无法教化。在吸血鬼的世界里，不朽孩童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存在。佛杜里家族误以为瑞尼斯梅就是一个不朽孩童，因此他们怒气冲冲地挥师出征，要惩治库伦一家的罪。有预言能力的爱丽丝早早预见了一切，她把所有事情的发展展示给佛杜里家族一家看。这个画面啊，是一个血腥的战场，库伦一家联合狼族以及所有的吸血鬼亲友共同对抗着佛杜里家族。信号一下，双方人马向前直奔， 佛杜里家族第一个杀掉的就是库伦家族的大家长卡莱尔，这让库伦家族的人们怒不可遏，最后将佛杜里家族打得落花流水，不留下一兵一卒。 佛杜里家族看完这些预象之后呢，非常的害怕，却仍然怀疑着瑞尼斯梅的身份。这个时候库伦家族好好的向他们解释了瑞尼斯梅是贝拉还是人类的时候所怀上的孩子，是人类和吸血鬼的混血，非但不危险，而且还是一个具有灵气的存在。了解一切真相之后呢，佛杜里家族终于决定放弃，并祝福库伦一家往后的日子都过得顺遂平安。幸好最后没有留下一滴无辜的血液，幸好他们都是幸福的。吸血鬼的人生非常漫长，日复一日的生活天天都在上演，甚至不一定能见到死去的那一天。这样的日子，贝拉和爱德华能够时时相伴，如此在长的人生也不会显得枯燥乏味的吧。 那看完这一部电影，应该是说这一套电影，因为总共有五集，然后其实真的会让人对吸血鬼的世界充满了一点幻想，还有一点期待。那我们的人生中当然是没有吸血鬼这种存在的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电影，看看小说，过个干瘾，然后也想象一下他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吧。那么在这里带上一首歌，是就是《暮光之城》的主题曲《A Thousand Years》，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约好了，永远都给你最好听的 FM88.1。 让我们来帮你说 Good night 说书人，来到今天的 Good night 说书人。 是的， 大家应该记得吧，就是才几分钟三十分钟前讲的，就是我们这一集是预录的节目。那所以我们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们是用了一张我们从前在预录节目的时候备用的表单， 就是一张已经被打入冷宫许久的表单。 对，我们就没有再用了。 那为什么突然间要去特别提这件事呢？ 因为呢，我们的表单上面啊，就是我们现在录的这一段音档的名字还叫做 Morning 说书人呢。 他真的好久远，我都没有办法想象，我还记得叫他 Morning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然后我刚刚就在找说，他在哪？ 他在哪？他在哪？ 我就看着Cindy问他一句说，那个他在哪？ 哎呀，然后我就是瞬间发现，哎呀，他还叫做 Morning 哎。 对，但是我们已经要跟大家说晚安了。 对，没错，现在我们的是 Good Night 说书人喽。 是的，那今天的 Good Night 说书人，Cindy 又要发挥他的重度迪卡成瘾了。 没错，就是我又是无聊的时候再滑一滑迪卡。然后我就看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真的是让我觉得又暖心又好笑， 还蛮可爱的， 真的很可爱。然后就是看到了当下，我就是马上又去申请了版权，然后拿给惠田看，跟他说我就是要放这个。 我觉得光看片名，他就已经是足以告诉你他很可爱的。 对，真的，我们的片名叫做《那天下午我吐了男友一身》。 大一上开始的交往呢，至今也恰恰走到了两年。碍于男友是个像宋朝穿越来的女人一样矜持保守的人，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外宿，不过呢没有同居，住的地方隔着两条街的距离，走路五分钟还算是挺方便的吧。那天一早啊，才刚醒，肚子就有一些怪怪的感觉，有些胀胀的，一口堵着喉咙又上不来的气，让人特别不舒服。好在啊，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课。 已经很久没有感冒的情况下，反而感觉一不舒服就特别的虚弱。虽然第一个念头当然是想找他来恩爱一下，然后享受一下被老妈之外的人呵护的感觉，不过想到他是早八还在上课，我就先没有跟他讲。后来在床上半梦半醒的蠕动到11点左右，我才拨了通电话，用软绵绵的声音向他求救。11点半，他准时的提着一碗皮蛋瘦肉粥出现在我的房间门口，简单问一下状况后，归纳出的结论是我没有生什么太严重的病，可能就是有点中暑了。出门买了瓶 Fin 回来的他，就坐在我的书桌前，拿出了几本书准备要看。你不喂我吃哦。 虽然这是一个不用问出口就可以知道问题的答案啦，不过我还是仗着微病人的身份试探性的开了口。啊，男女授受不亲啊，你还有力气问我这种废话，就代表你还有力气自己吃，请自便。自觉没趣的撇了撇嘴，虽然已经很习惯了，但偶尔还是想要感叹一下，自己的男友虽然什么都不错，但就像个禁欲的老和尚一样不通人情，明明都交往两年了。委屈的默默吃着好吃的皮蛋瘦肉粥，又喝了几口 Fin 的我，接着就继续躺在床上耍废，偶尔偷瞄一下平常那么矜持的他，看到躺在床上的虚弱女友，是不是会有什么令人惊喜的畜生行径呢？暗暗期待他有热爱生病 play 的特殊性癖之类的。很可惜啊，他就只是在读书之余，偶尔撇过头来确认一下我是不是还活着。想象里的饿狼扑羊戏码呢，终究只是幻想。 后来我放弃了心中的遐想，半睡半醒到了一半，突然感觉到本来梗在喉咙里的那口气忽然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的狂奔，原本平静的躺在胃里的皮蛋和瘦肉们也像 key 档一样狂躁了起来。突然惊醒的我狂拍了好几下床板求救，看着一脸惊恐的我用右手疯狂来回指着自己的嘴和厕所，冰雪聪明的宋朝闺女脸孔瞬间僵化，他斜着身直接撞翻了椅子朝我冲了过来。 但是我感受到了一股暖流扶摇直上的瞬间，我明白大势已去。心已死的我忍着心中的泪，直接往反方向翻过身，不想让他看到我的丑态，怕本来就已经像僧侣的他这辈子从此对我心冷感。说是吃那十块，原本他或许还想着有一丝挽救的机会，在洪流倾泻而出的前一秒，他直接扑到了床上，光速的把我拉起。 然后在那个瞬间，在那个我正对着他的瞬间，那个瞬间五秒后吐了个爽的我，生理上已经舒服了很多，但是我的心已经死了。生前原本穿着白素 T 的男友，哦，是我不形容了，我不想要生涯的第一篇 D 卡文就被检举。已经做好迎接社会性死亡准备的我紧闭双眼，不敢看向我们宋朝大闺女的表情，听见了一声发自灵魂深处的深沉叹息，感受到他抱着我的力道减弱，我已死的心灵已经做好了分手的心理准备。 但是啊，我想也没想到的，映照在鼓起我毕生勇气打开的眼眸内，是他明显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哦，你低能儿哦，你是想吐在床上哟？轻轻的把我推离身子的他，小心翼翼的拉了拉自己的衣服，用没有被玷污到的右手抽了张卫生纸，帮我刚泄洪完的嘴巴善后，左看右看，确定我没有沾到秽物以后，努了努下巴，要我坐回床上。啊，没有弄到你身上就好，好好休息，浴室借一下啊。哦，看着他小心翼翼的走进了浴室，水声响起，我知道啊，这个假矜持的小傲娇，我是假定了。被吐了一身都可以不动声色，那对我的爱一定也是突破了天际才是吧。有过呕吐经验的人应该都很清楚，吐出来的前戏往往是最痛苦的，吐完以后反而生龙活虎， 心中悔恨、羞耻和喜悦交织的情绪复杂得很。但好久好久没有这个和这个小傲娇亲热的情况下，已经舒服多了的我实在有些按捺不住，看着从浴室出来只穿着一件内裤的他光裸的上身蒸腾着热气，我脑内的多巴胺啊分泌也跟着飞到了九霄云外。哎呀，其实你也忍得很辛苦吧。抓着被子一角的我再次鼓起了毕生的勇气，小声的嘀咕道，书柜抽屉里有套套哦，你是不是真的没被打过啊？留下了这样冷冷的一句话，小傲娇今天还是很矜持啊。心灰意冷的钻回被窝里，光着身子坐回书桌前的他滑起了手机，而我也只能黯然的睡去。 下次醒来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书桌前的位置已经空下，赖里留着他的简短讯息，跟你借件衣服和牛仔裤，如果有不舒服再 call 我哦。忍不住嘴角微微扬起的弧度，我跳出页面，忍不住抱着手机小声翻滚尖叫了一下。啊，有男朋友的感觉果然不一样啊。带着心底微微漾起的幸福感，我划开了 IG 闲逛了一下，意外发现他居然在前一刻难得的发了一段现实。哦，难道是今天有此经历，觉醒了打破紧箍咒的禁断之恋吗？迫不及待划开他的现实，结果啊，不是论爱情为何物的长篇大论，是一段简单的白底黑字啊，错了，黑底白字，差点被寇格摩弹杀。那天下午，我吐了男友一身，至今我被叫了整整3个礼拜的寇格摩。 故事讲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可爱啊？ 真的很可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寇格摩是什么东西呢？ 我其实对他没有很熟悉。 我有稍微，就是我看完这篇文章了以后，我有去查了一下。 加一。 对，寇格摩他是那个应该是传说吧？传说对决吗？还是那个 LOL 游戏？就是 一个 游 戏。对，然后他是里面的一只怪物，然后他的技能好像就是。狂吐， 对，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就是 level 还蛮高的那一种。 对，就相信如果有玩电动的朋友们都会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嗯， 那么我们的女主角呢，她用寇格摩，然后来 代表对， 就是这个故事这样。 对，真的是我个人是觉得挺可爱的啦。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看完这篇文章了以后，我就嘴角上扬，而且我笑个没完。 而且你不觉得她称呼她男朋友宋朝大闺女，我也是一边录一边笑哎、欸， 真想看看这位宋朝大闺女到底是怎么个矜持样呢？ 而且我觉得，就是她的男朋友在看到她po出一篇这样的文了之后，心里又是作何感想？ 对啊，我刚倒是觉得很可爱啦，就是这个男孩、 真的， 他可以把这样子一件感觉有点悲伤的事情，用这么简单一段的黑底白字，差点被寇格摩单杀，一言一笔这带过，然后而且对于这样子的事情还不感到生气，反而是心里庆幸哦，他没有弄脏衣服、他没有吐在床上等等的、 然后也担心他有没有就是不舒服这样。 对，就是其实我个人看完我真的是觉得很甜啊， 超甜，甜到我们就是一边录我都忍不住想笑，如果今天不是在录音室我绝对笑出来， 真的是不是啊？那个袁po都说了，有男朋友的感觉果然不一样啊。慧甜， 这话我有点不太想接，怎么办？ 慧甜， 我在这一集播出的当下应该是不需要男朋友的状态。 也是啦、不过那你就等大概两三个礼拜后回来再重听一下这一集。 没有，我们离毕业还有一段时间嘛，离结束也还有几个月，对不对？ 这几个月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啦。所以慧甜自己加油啦， 我和月老一起努力加把劲好不好，大家莫催莫催。 OK OK， 好啦，那么我们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呢，我们为袁po可爱的袁po选了一首歌曲。 是的， 对，我们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能够代表你， 也可以代表，我觉得也可以代表她男朋友的心声。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来这首歌呢，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 她就是一个被宠溺的可爱女友啊。我们 没错，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的让我感动着。 我是周杰伦，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带你进入丰富的音乐世界。 刚刚听过的那一首歌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是不是很可爱呀？ 我觉得真的很符合，就是一个可爱的被宠溺的女孩的那种感觉， 吐了男朋友一身，然后男朋友还不生气的那一种。 对，然后就是一个超甜的故事啦，还是超喜欢。 就是被撒糖，然后你还会觉得好啦好啦，狗粮拿来我自己吃。 真的，就是虽然被闪，但是不会不开心的那一种闪。 真的是开心的被闪， 没错。 那来到这边呢，节目也来到尾声啦，我们就要来做回顾喽。这个部分交给丁丁。 那我们在开场白的部分呢，说明了我们这一集是预录的节目， 没错。 对，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回马来西亚看男人啦。 对的，那么他下礼拜回来，不对，下半个月回来。 出现了。 好，没关系，反正就是他之后回来的时候呢，他又要来饭花痴啦。 我大概就是会收心受不了，然后花痴也回不来，然后。据我朋友的描述，就是他们从我之前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是讲说，我那三个月都不会想要交男朋友。 OK， 因为有男人就 OK。 一直笑一直笑，跟你说我不需要男朋友啊，我有老公哎、欸，我有老公那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演唱会是有一定距离的，那我相信见面会更近嘛，一定会更花痴啦。 嗯，我想也是啦。那么在心情温度计的部分呢，是提到了我很期待接下来的圣诞周末。 嗯， 然后惠田的话则是因为去看了男人嘛，心情想必是飞上天的， 一定会爆音，先跟大家预告。 OK， 然后我们在心情停看厅的部分，今天介绍了《暮光之城》，是人类与吸血鬼的禁忌之恋。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在看完了这部电影、看过小说以后，真的整个对吸血鬼的世界超级向往的。 很想要交一个吸血鬼男朋友，是不是？ 真的，就是虽然说那位男演员不是，就是以外表来讲不是我的菜，可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哦，他帅翻了，真的超可以的。我相信有很多少女跟我一样。最后，我们在古奈说书人的部分呢，是讲了一篇我在迪卡上看到的。那天下午，我吐了男友一身。 嗯， 对，就是一个可爱的撒糖的故事啦。 心底，我问你哦， 嘿， 如果你吐了男友一身，你觉得你的男友会是什么反应啊？ 我觉得我是觉得他应该不会生气，然后而且因为通常我猜啦，我个人猜测，就是如果说那是在我生病啊很不舒服的状况下的话，他应该是不会对我生气，然后应该也是会这么温柔的来。对，我觉得啦， 如果你没有生病呢，我还蛮好奇的，如果你是喝醉了，然后可能跟朋友出去，然后就吐在他身上， 他可能会把我丢去睡浴缸吧， 那就是生气了，这样子，正常男人的反应， 正常男人啦，没有啦。不过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对我这么坏啦，不过可以让我睡浴缸一下，我是觉得应该有机会的。 好，那我们还是要在这边帮故事里面的男朋友点个赞，他只是叫他的女朋友跪个膜而已，他没有生气。 对，真的，你是好男人，好男人， 标榜好男人。 那么今天是第29集，然后是单数集嘛，听众点歌时间来啦。 是的。 那还记得我们刚才在古奈说书人提到的那个可爱的口格魔少女吗？ 是她。 对，就是他。今天我们播出了他的文章，那我猜啦，个人猜测，他一定会来听节目的吧？应该会吧？扣个魔少女应该要记得，今天是你的文章播出的日子吧？ 而且是他点的歌，哎， 对呀、啊，今天就播放一首由扣个魔少女点播的歌曲，他说他超级喜欢的韦礼安的《别问我》。 那在这边呢，一样要提醒大家，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 FM 88.1再见喽。那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都要到粉专的预告文案也好，回顾文案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喽。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 别问我，别拿我当借口逃脱，我不懂，我不懂，你说了什么？我低头，因为不想冲动，因为在。心里的河流，你和。 撑着抽在我心头，狠狠划过曾经坚定的承诺，变成淡淡的温柔。眼泪流得太多，痛已经不够用，你却再次回头，回到我愈合的伤口上。不是面对你而死囚。